然都是这张脸孔，眉宇间里不见笑容，多么想念对手给我的痛。 看着经历失落的我，往事一去无踪，但回忆有一天天加重。 时间永远不会停下来，机会错过不再来，得失成败只对自己交代。不后退不后悔，事事永远没有对不对，相信自己，流血流汗 都是一样，不同世界不同立场，成为对手彼此才可比量。 人生本是漫长的仗，看谁最后离场， 没有对手怎知我多强。 时间永远不会停下来，机会错过不再来，得失成败是对自己交代。不后退不后悔，事事永远没有对不对，相信自己，流血流汗不流泪。别无奈 别等待， 如果倒下就要站起来，输掉过去我定要赢回我未来。流汗不流泪，别无奈 别等待， 如果倒下就要站起来，输掉过去我定要赢回我未来。